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52集，才貌双全。等众人赶到山谷，龙桥广已经安排了那10000弓弩手，悄无声息地将整个军营都包围了，一声令下，对着帐篷放火箭，射帐篷不射人。这箭如雨下的阵势着实挺好看的，展昭和白玉堂也是头一回见。于是山谷里就好像突然间点起了好几堆篝火，火光冲天。这些符咒的药性特殊，一烧就成灰烬，想扑火救援根本来不及，同时军营里也乱了套。守营的官兵被闹了个措手不及，山谷貌似是个隐蔽的据点，里边的人显然不知道这个地点已经被发现了，等明白过来被偷袭了，抬头一看，10000弓箭手将他们都包围了，插翅难飞。龙桥广站在山头，对山下众人喊话： 元帅有令，投降不杀。 不少官兵都扔了兵器投降，说实话，他们大多是方霸手下，想投降但是逃不出去，总觉得这么造反简直莫名其妙，如果打仗的时候被赵家军给灭了，那得多冤枉。龙桥广活捉了帐篷内其他人，展昭和白玉堂认得那个鬼使，这小子原本想假装成兵将投诚，不过被展昭认出来了，另外还有那个贯耳。龙桥广扯了扯贯耳的面皮，撕下了一层面人皮子来，果然是假扮的。这一层面人皮做的真是惟妙惟肖，简直真假难辨，众人都怀疑是否就是面人臣提到过的他那个怪异的徒弟做的。 你究竟是谁？ 那人双眼鬼鬼祟祟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似乎是在琢磨什么，殷侯突然微微皱眉，盯着那人看了起来。关儿一把年纪，其实假冒的这个人也不年轻了，目测貌似有个60岁，满脸褶子，样子有些凶恶，特别是那一对吊梢眼，给人心术不正的感觉。殷侯微微低下头，摸了摸下巴，似乎是在沉思，随后突然一挑眉： 我见过他。 众人都惊讶地看殷侯，而那个假的贯儿也抬头，他看到殷侯可比殷侯看到他吃惊多了，毕竟殷侯的样子这么多年了根本没变过，因为他和天尊都是几乎没变老的。 殷侯， 那人终于开口了，随后看了看众人，哈哈大笑： 哎呦，可笑啊可笑啊，开封府的人竟然跟我这个没人性的老魔头在一起。 话没说完，展昭和白玉堂同时给了他一个耳光，一个抽左脸，一个抽右脸，等抽完，老头两边腮帮子都肿起来了。天尊胳膊碰了碰殷侯： 哎，谁呀？ 我大概知道幕后的人是谁了。 是谁？ 以前魔宫的人。 说着殷侯看了看那假贯耳一眼，就见他嘴角挑了挑，似乎是在邪笑。殷侯更加肯定地对疑惑的众人点了点头，将那些人都点了穴道送去关押。龙桥广带着殷侯他们一起回到了军营，赵普听说一网打尽了表示满意，不过龙桥广又说殷侯说知道背后人是谁。赵普眨眨眼，随后挑起嘴角笑了： 赶紧请老爷子进来啊。 你笑肉不笑？ 哎呀，你说我命多好，这秤越来越好打了，老的小的一个个都那么本事，还都这么有福气。 公孙在一旁抱着小四子，看赵普那样子就觉得莫名欠抽。众人进军帐都看着殷侯： 外公，幕后之人难道是魔宫的人？那我认不认识呀？ 早几十年就撵走了，我还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活着。 究竟是什么人？ 妖僧，人称老妖的龟空，不过龟空并非是他真名，真实身份没人知道。我当年打了他一掌，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没想到祸害一千年呢。 坏到哪种程度你要亲手打死他？ 他杀了魔宫的人，自相残杀是魔宫的大忌。另外这小子怪怪的，成天想着造反灭宋，我可吃不消他。 赵普摸着下巴想了半天，没想起来有这么个仇家。 龟空， 天尊也仰着脸想，好像是有点印象。展昭歪着头也使劲想，是不是曾经听魔宫的人讲起过。白玉堂看着三个困惑的人，莫名觉得喜感。殷侯皱着眉头给众人介绍这位曾经的门下。 龟空内力深厚，善于模仿，他是戏子出身，后来出家做了僧人，却是个不折不扣杀人越货的妖僧，能模仿各种高手的本事，甚至模仿各种人说话的样子神情。他入魔宫也是心怀不轨的，我魔宫通常不收这些江洋大盗或者十恶不赦之人，收的大多是无家可归和性子有趣的。龟空最初伪装的极像，以至于大家都被他骗了去，拿他当兄弟，后来才发现他的真面目。他入魔宫不过是为了招揽高手，那个假贯耳是他徒弟，以前带在身边我见过，其他几个假冒的估计也是他教出来的。 他为什么一直想灭宿？处心积虑想当皇帝吗？ 不清楚。 有什么特征没有？ 如果还活着应该有个90或100岁了。特征嘛，他说他是戏子出身，的确也像，但我总觉得他某些地方想当兵的。 这时外头跑来的红九娘等人正入帐，九娘一听提到龟空了，就帮着殷侯说， 人阴阳怪气的， 难道是个太监？ 不对哦，有胡子。说起来他早些年就问过我关于起死回生的事情。 管他是什么鸟，知道是谁就行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出来然后灭了他。 对方的筹码差不多都已经被你清除了，姚记纸铺那头有什么线索？ 应该回来了吧。 正说着，折影他们还真回来了。折影拿着几张地形图，还抓来了姚记纸铺几个管事儿的伙计们，也都扣押了。 武功都不怎么样，应该也都是喽啰。 折影说着将姚记纸铺的掌柜的推了上来。这掌柜的也一把年纪了，跪下就求饶，哭天抢地的说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怪就怪他贪便宜弄了几口挖出来的棺材卖，但真不知道店里的人在搞什么。少普看着他皱眉，一旁红九娘和蓝狐狸都歪着头看他，怎么觉得嗓门有些耳熟，尖哑尖哑的。殷侯突然踹了那掌柜的一脚， 哈哈，我倒是谁，原来又是个一千年的祸害。 那掌柜一抬头看到殷侯了，瞬间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。 说了半天，那个龟空究竟是什么人 啊？以前魔宫的，功夫很差，但是算术很好，让他管账他就中饱私囊，叫中午。 龟空在哪儿？ 中午张着嘴，显然惊吓过度，他万万没料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殷侯，而且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。展昭皱了皱眉，魔宫虽然在众多人耳朵里心目中都是个可怕的地方，但对于展昭来说，那却是世上最有趣的地方，也是他的家。魔宫里的老头老太太们都非常可爱，坏而不恶，一想到这样的败类曾经也在魔宫生活，欺骗我那些老头老太太的感情，就让展昭觉得气儿不顺。 哎呦，我还以为是谁，原来是你啊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副德行啊。 红九娘凑过去伸手拍了拍中午，蓝狐狸也凑过去拍着中午另外一边肩膀。 当年公主饶你一命，不说了让你安分点吗？你倒是能折腾。 钟无胆子很小，而且背信弃义，反复无常，特别怕死，叫他招供太容易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挑眉，这倒不错。紫影剑是个胆小的，吓人谁不会啊？于是伸手敲了敲钟武的脑袋。 哎，说实话饶你不死，不说实话扔你进油锅滚。 哎，别呀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我本来真的不问世事，在开封府做纸铺行的掌柜，可谁知道有一天突然归空就找到我了，他说用我这里做个中转，每月能给我提供好几口材料上好的棺材，只要我帮他运些东西，然后让他们赞助。 他为什么要造反？你们用姚记纸铺准备这次计划多长时间了？ 赵普比较关心的是那个归空的真实身份，中午战战兢兢回答， 他们貌似一直在研究什么咒符之类的，这次的事他们筹划了有差不多三年了，他们早就接触过方霸。 众人都下意识地看了一旁的公孙一眼，那意思是真行啊，人家研究了几年，你几天就给人家破解了。公孙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小四子和赵普都十分得意。 我爹爹最能干了，才貌双全什么的。 这书生最能干，才貌双全什么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